会理事。陈泽铭表示，留意到对方早前表示决定是早于选举之前作出，不同意是对律师会投下不信任一票。至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有关律师会的言论，陈泽铭说香港是言论自由社会，如果对方有道理就会听，如果有言论没有道理就跟自己无关，重申律师会是自我监管的团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情报部门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时说，这份所谓溯源报告本质上是一份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古巴、委内瑞拉、俄罗斯、巴基斯坦、柬埔寨、埃及、巴西、叙利亚等多国官员或者学者亦都发文指出，政治动机无法替代科学依据，认为美国应该关注自身抗疫，并且积极维护国际合作。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下周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8点，升339点，总成交金额2,13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8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1.2，升15.4；美团249元，升20.6；阿里巴巴165.5，升7.3；中国平安60.4，跌2.4；快手84.5，升6.7；药明生物120.4，升6毫；小米集团25元，升1.5；友邦保险92.95，跌9.5；比亚迪股份263.4，升2元；吉利汽车28.1，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22，瑞士法郎8.517，澳元5.708，加元6.185，新西兰元5.493，欧元9.204。每百日元兑港元7.0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9点，升300点。港金现价报16,8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7美元，卖出1,8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隧道嘅坏车啦。咁分别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出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内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噶，咁啊比较多车啲。另外咧就系香港仔隧道，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内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其实而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本身都系多车噶啦，车龙就排到去收费广场。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跟住浅水湾道回旋处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深水湾泳滩。

109间房啦，而且呢间酒店呢就係收800蚊一晚嘅吓。咁、变咗呢，如果各位外佣呢就要喺呢间酒店度检疫21日嘅话呢，就总共需要雇主俾呢就係16800蚊吓。咁、有啲人就话都比出面啲检疫酒店都係贵喎。咁、就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啦，亦都係觉得个供应呢唔能够满足到呢就香港嘅需求啦。好啦，到今日呢就係特首林郑月娥呢就今朝喺行会之前就宣布，咁就话呢就将会呢开放返竹篙湾嘅检疫中心。第一同第二期就俾呢啲嘅外佣呢去到检疫，咁大约有800个单位，政府会收返成本价唔多于500蚊，预料九月底呢可以启用啊。 咁当然对于即係等緊外佣嚟香港嘅雇主啊嘅市民嚟讲呢，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但係800个位够唔够呢？如果唔够嘅话，又有咩其他嘅方法呢都可以倾倾。不过呢就收费就真係平啲喎 ,500 蚊同800蚊比较，我当佢收到最足都係500，因为佢讲係不超过500嘛。咁同800蚊比较，如果全期21日嘅隔离期悭返300蚊日，悭返6000几蚊 啊，即係话21日嘅话呢，如果500蚊一日 ,21 日呢就10500蚊。 悭返6300 喎。係啊，冇错。咁变咗都真係平咗一橛啦，咁所以都可能令到某啲嘅雇主呢就唔使话真係花费咁多可以请到外佣嚟香港。 会唔会有啲雇主係原本 book 咗荃湾思丽酒店，而家见到特首咁嘅宣布就 hold 住先，转态去等竹篙湾啦。 咁但係就要睇下，要同酒店傾返嗰个，即係如果真係要退房嘅话，究竟有啲咩嘅安排啦。不过都睇返呢，就究竟点解会咁样呢？咁就有啲今朝早呢，其实特首林郑月娥呢咁都提到呢个课题嘅时候呢，都讲话即係都有回应到啊，点解其实得一间嘅检疫酒店俾外佣住呢？咁佢都讲到话呢，就係话係要让啲外佣呢係逐步有序咁嚟，咁就唔能够话一日之内呢就让所有就买到机票嘅外佣咧都过嚟啊，咁所以咧就系用咗一个酒店嘅方法嚟到咧就叫做控制咧嚟香港嘅外佣嘅人数啦，就又话唔系特登唔同啲酒店倾嘅，咁而系咧就系用酒店嘅数量啊，某程度上用嚟协助咧达至逐步有序咁让啲外佣过嚟噶。 咁但系咧就罗志刚咧局长咧亦都有一啲少少唔同嘅讲法，咁佢就话咧，因为政府对检疫酒店嘅防疫措施同埋设计嘅限制咧，就并唔系所有酒店都愿意参与。咁究竟而家我哋得一间酒店符合条件去做呢一啲外佣嘅检疫，系究竟系有好多酒店有興趣，但政府為了控制嗰個嚟嘅外佣嘅人數，所以只係揀一間300幾個房間，抑或係有其實係冇乜其他嘅酒店參與咧？咁呢個暫時未有一個好清晰嘅講法。不過羅志剛局長亦都提到咧，喺下個月咧，應該可能會多一間酒店可以做呢一個外佣嘅檢疫酒店。 下個月中啊，咁但係即係正如啲中介講啦，咁其實而家攞咗簽證，等緊嚟香港嘅外佣咧，可能數以千計啊，即係講緊6000-7000位都唔頂噶。咁所以就算你話真係而家開竹篙灣，亦都係多一間酒店去到做檢疫，咁其實咧都仍然係未一時間咧可以滿足曬咧香港嘅市場需求嘅嚇。 係啊，咁都要等下啦。咁而家呢一個思麗酒店嗰個 booking 啊，已經去到11月噶啦。 係啊， 如果要係等外佣嚟香港嘅僱主，咁即使係開埋竹篙灣咧，都要相信有一段時間嘅。 嗯，咁各位聽眾啊，唔知有冇一啲嘅聽眾咧係都等緊外佣嚟香港嘅咧？咁而家政府就話開放咧竹篙灣咧俾外佣嚟到檢疫啦，而且咧價錢平過酒店添。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31日，朝早9:09， 你话完全拒绝一啲人入去一个处所，好硬性咁咧，而家冇呢个嘅考虑。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目前冇计划将可唔可以进入处所同接种疫苗挂钩。但是如果有新一波疫情，政府不排除会考虑。 如果好不幸呢有第五波的疫情嚟，是希望持续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的状况，不要时开时散时松时紧，特别是学校 到時用乜嘢嚟到去劃分呢？恐怕可能咧就係你有冇接種疫苗。 另外，林鄭月娥宣布下個月底開放竹篙灣檢疫中心俾來港外佣檢疫，提供大約800個單位。 初步嘅計算或者我哋嘅指標咧，就係呢個收回成本價咧，每日係唔會多過500蚊嘅，就用我哋嘅民安隊啊，或者係其他嘅部門咧嚟到營運，都要安排保安啦、清潔啦、膳食啦。咁所以而家我俾佢哋嘅指標咧，係九月下旬，即係大概距離而家3個禮拜咧，我哋就可以開放使用。 下晝2:30，政府建議將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放寬至非香港永久居民嘅合資格海外專科醫生，只要達到指定要求，就可以免試來港執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其實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都是覺得是太窄，就如果是只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時候，尤其是專科醫生，很多可能是已經在 外面落地生根了，亦都未必是會有太多人，尤其是專科醫生是會吸引到的，所以希望就再擴闊一些。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今日宣布咧，就係會開放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啊，咁啊大概800個單位咧，就讓外佣嚟香港檢疫噶，咁而收費咧就係成本價唔多過500蚊嘅，咁各位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咁啊，馮德雄啊，我哋而家就請嚟咧就一位外佣嘅中介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呢位嘅香港僱傭同業協會嘅主席劉麗詩啊，劉麗詩你好。 你好啊，主持。 都可以话系今次系叫做回应咗中介嘅一啲诉求咯，系嘛？ 系啊，咁啊，政府都有做到功夫嘅，咁样即系开放喺竹篙湾嗰度咧，有大概800个房去舒缓下现时即系个酒店紧张嘅情况咁样咯。 系，咁啊，觉得八百个单位呢个数目对供应嚟讲系有几大帮助啊？ 咁都舒緩咗部分嘅，但係呢就因為佢竹篙灣嗰個呢係隔離中心啦，咁佢唔係做開酒店嘅話呢，咁變咗佢唔係呢一方面嘅專業，會唔會到時會出現一啲訂房嘅問題呢？咁樣都要即係需要政府去研究下嘅呢方面嘅嘢。同埋咧，就即係一堆一扎人去訂房咧，咁啊會唔會佢個系統出現咗即係塞車啊咁樣？同埋佢哋點樣去安排嗰個房間嘅分配啊？同埋如果訂咗之後確診啊，或者係嚟唔到啊等等嘅原因，咁啊有冇得退錢啊？同埋即係點樣去安排？咁政府暫時都未人公布嘅。 係咧，因為而家政府都話咧係要做一個嘅預訂竹篙灣單位嘅制度同埋電腦系統啦。咁所以咧都要一啲時間咧先可以開始咧訂呢個竹篙灣嘅房間啊。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哋啦，都知道好多即係香港嘅市場好多僱主係等緊外佣嚟啦。咁大家都關注點樣去分配啲房咧？點樣訂法咧？其實從呢個私酒店的经验来讲，你觉得应该是有什么经验吸收下，即是来紧竹篙湾订房的时候有什么应该要做呢？ 嗱，佢似呢間私立酒店咧，已經係 fully book 到咧11月嘅啦。咁喺呢段期間咧，就已經係再冇房間可以供應到。咁啊，如果佢個訂房系統嗰度咧，因為私立酒店咧，佢就即係做開呢啲酒店啦，佢自己有本身有個系統，同埋咧有專人去安排嘅。咁而喺竹篙灣嗰度咧，政府佢唔係專業做呢一方面嘅嘢咧，佢應該要揾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同埋咧就係話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因為即係个机票啊，或者个针子出唔切啊，又或者系各种嘅原因啊，或者系身体各方面嘅问题，到时咧系咪有得退钱嘅咧？咁样，咁呢方面咧就政府要研究一下。 酒店有冇得退钱嘅？ 嗱，依家酒店咧就系冇钱退嘅，佢只有三个原因咧先有钱退嘅啫。第一就 系 话航空公司禁飞啦吓，即系用机制可以停飞就可以退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封城啦，封城咧即係當地嘅政府封城，所以令到啲傭工唔可以出境咧，咁啊可以退啦。第三個情況咧就係確診， 就可以退啦。咁但係呢，佢除咗呢三個情況之外呢，好多時都因為身體啊，或者屋企有事啊，延遲飛啊，或者係攞唔到文件啊，唔睇啊，咁都會延遲飛。呢、這個期間呢，即係有冇得退呢，有冇得改期呢，咁都要去研究一下囉。 如果政府嗰個安排同私人酒店睇齊，咁你接唔接受啊？ 如果係即係睇齊嘅話呢，就可以接受嘅。 都 OK。 但係呢，竹篙灣嗰度呢，佢係冇呢個 WiFi 㗎喎，同埋冇呢個聯絡嘅。 係。咁我個問題係咩？就係個外佣嚟咗之後，僱主接觸唔到佢。 接觸唔到嘅，咁咧就係以往啲隔離人士入營咧，咁啊政府都有張 SIM 卡派俾佢哋嘅。咁嗰張 SIM 卡咧，即係話，譬如好似外佣姐姐入到嚟都好啦，政府可能都會派張 SIM 卡俾佢。嗰、那個接收咧就唔係好強嘅，同埋咧嗰外佣姐姐咧唔知識唔識得去將個 SIM 卡嘅換卡啊嚇。即係以往咧，我哋就喺電話度就教個姐姐點樣去換卡嘅。咁所以佢。咁有時呢就姐姐會揸住當地個電話卡啦嚟到香港，如果可以上網嘅話呢，佢都可以用返自己本人個電話去上網溝通嘅。咁如果係去到竹篙灣冇上網嘅話呢，咁咪要俾張 SIM 卡佢啦，咁咪要教佢點樣去換卡咁啦。 係，咁即係但係而家即係譬如竹篙灣就算開放訂咁啦，相信都會有好多僱主去到即係爭相去到預訂啦。但頭先譬如你講啲講法，可能係訂咗房先發現，哦，原來佢未做好曬啲文件，或者有啲嘢漏咁樣，咁可能就要真係睇下政府可唔可以有一啲嘅即係退房啊，或者其他安排嘅做法啦，係嘛？ 係啊，即係希望可以配合到咯。 嗯， 加錢你點睇啊？因為而家政府竹篙灣就今朝特首講就最多500啊嘛。 系啊， 咁啊酒店就800啦。如果再九月中再加一间酒店收几多又唔知咯。不过可能供应多咗之后个价钱可能又冇咁高都唔定。但系政府嗰个收费你点睇啊？ 嗱，以往咧即系政府佢指定有36间嗰个检疫酒店啊，最平咧就系400蚊一间嘅。咁而家咧佢有500蚊嘅话咧，即系话政府嗰个指标。即係佢嗰個隔離營嚟噶嘛，咁啊設備又比較簡陋啲，就唔似得係酒店咁全面啦。咁而佢個500蚊嘅話咧，咁日後都係有帶動咗有一個指標500或者以上嘅咯。 但 係 都 有一個價， 都已經平過而家咯，平過而家酒店喎。 啊，平過一般嘅酒店， 平300蚊日喎。 嚇？ 平300蚊日喎。 平即系佢本身嗰间800蚊贵啫。 O K 啊， 其实有冇同啲雇主倾过咧？佢哋即系普遍觉得系几多钱嘅检疫酒店先至可以接受咧？ 大概400蚊咁上下咯， 系 即系希望嗰、那个即系、成本咧唔高于10000蚊。 嗯， 即系整体21日嘅价钱唔高于10000蚊。 系啦系啦，因为佢哋仲要加埋嗰个机票个差价嘅，因为呢家机，因为而家个情况咧就系话，你要订咗个酒店 confirm 咗，然后先去订个机票，订个机票，酒店安排俾你个日期咧，未必系机票平嗰个日期，所以如果系贵咧，都要买嗰张机票啦。 嗯， 咁啊形成咗咧都有个差价咯。 系，因为其实即系睇翻以前嗰啲嘅，即系一般嘅检疫酒店咧，其实一啲平啲嘅选择都系有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嗰个嘅价钱定得太高咧，可能雇主就会有啲却步啦，系嘛？ 系啊，会噶。 系啊， 系啊，佢都系希望减低个成本。 我谂主要都系嗰个供应嘅问题啦。其实如果多啲房间，就系包括咗政府好或者私人酒店好，如果多啲房间，个价钱都唔会高到去边嘅。 啱啊，即系供求问题啦。如果佢真系多啲房间，可能嗰个价钱就会回落啲啦。吓，咁啊，对于雇主嚟讲都系好啲咯。 会对于而家嗰个外佣供应个市场都有啲帮助咧？即系譬如话，而家譬如有800个嘅竹篙湾单位啦，咁会唔会都对于而家喺即系香港请外佣嗰个人工个水平都可以有啲回落嘅情况咧？ 会噶。会嘅，因为咧诶多咗人会请翻海外，就唔需要再系话喺内里边，即系喺香港本地嗰啲佣工去挑选嘅话咧，咁啊佢哋亦都冇嗌价咁高噶啦，咁啊相对人工咧就会回落翻咯，呢个又系供求嘅问题啦。 罗律师，你了唔了解菲律宾同埋印尼嗰边嘅情况啦？嗱，因为嗰个新嘅措施就应该系琴日生效咧，其实琴日都未有外佣嚟香港，咁啊今日就。 暫時都未知道確實嘅數字，可能會有幾個嘅菲律賓嘅外佣嚟香港。其實嗰邊要去攞嗰一張所謂統一嘅證明啊等等，會唔會有混亂或者需要一段長嘅時間嘅？ 都即係初初去行使呢、這個政策嗰陣時候咧，都有啲混亂，同埋有啲人咧唔係好清楚嘅。嗱，譬如好似菲律賓嗰度咧，佢申請咗嗰張要申請一張 yellow card 啦，咁攞嗰張卡咧，佢先係上網申請先。咁如果上網申請咧，照程序去排咧，都排到成十二月嘅。咁所以咧，佢哋會攞啲文件上到去，就係同佢講啊，依家 urgent 啊，要趕住出境啊咁樣。咁有啲咧就酌情處理，都會安排早少少，都可以出發。印尼亦都係啦，咁佢又打兩針，兩針咧，每一針咧就唔同顏色，佢分別佢打咗邊，第一針咧就係藍色，第二針粉紅色咁樣，就分別佢打咗邊幾多針，咁然後再喺呢個衛生局咧再出一張certificate 證明佢已經完成咗兩針噶啦，咁佢攞呢張 certificate 咧都比較難攞嘅，咁所以咧都係要時間咯，咁初初 想問多少少，不如我哋五點報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OK， 好， 多谢你吓。咁、 okay, 我哋电话187231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懷疑患有心臟疾病的中四學生前年上體育課跑步期間暈倒，經搶救之後不治。死因庭研訊之後，三男兩女陪審團退庭商議大約兩個小時，一致裁定死於自然。死者就讀的荃灣路德會呂明才中學表示，校董會和全校都對事件深感哀痛，指出學校將會積極配合死因庭陪審團作出的各項建議，校董會再次向同學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期望逝者安息，生者節哀。死者母親林梅金在散庭之後表示不能夠接受結果，她又說兒子已經離世，質疑學校為何沒有道歉。消委会截至昨日在八月接获259宗涉及消费券计划的投诉，其中101宗涉及支付平台 Tap and Go 有38宗占最多。投诉之中209宗与支付平台相关，并且涉及商户争议，最多是八达通有81宗。以行业计算，使用消费券购买电脑和电器的投诉最多，有30宗都是关于加价、付钱之后没货和未能够退款等。另外有26宗涉及酒楼食肆，颇多与最低消费有关。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建议电子支付平台改善客户服务，增加宣传教育市民如何在平台使用消费券，亦都要解决转账的技术问题。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將放寬至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合資格海外專科醫生來港執業的安排，絕對不是中門大開，認為是基於公眾利益，讓更多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來港執業，不等於會令到質素下降。陳肇始說，有意見要求草案完全廢除申請人需要是本港永久性居民的門檻，但是當局認為醫管局最需要專科醫生人手，因此今次特別只是調整來港執業專科醫生的安排，認為對市民和公眾利益而言都是好事。他又指，申請人仍然需要符合獲醫專認可的專科醫專認可的專科資格，相信不符合資格的本港四個公營機構都不會聘請。對於政府會為具備專科資格的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銜接安排，陳肇始強調，有關銜接仍然是以專科醫生為主， 並且需要通過一連串資格和培訓要求。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日下午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想先提下大家咧，就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啊，大家要小心驾驶吓。咁啊，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走咗啦。不过而家沿住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都仲系相当之多车噶。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去黄竹坑巴士站，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呢，亦都係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都係走咗嘅。咁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交通就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这个黄竹坑巴士站那边。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去红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模糊街，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就九龙城那里多车的关系。现在桥面去九龙城方向就慢车少少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入口都繁忙噶啦，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港岛头先深水湾嘅香岛道近住高尔夫球会咧，因为临时工程啦，咁啊曾经交通就较为挤塞嘅，而家就可能工程完成咗啦，所以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咧，太子道东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去观塘方向慢车嘅龙尾去到联合道。长沙环道就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嘅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噶，去上水分岭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啦，咁我系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拣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系你嘅表演场，总之系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 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話會開放埋咧竹篙灣嘅檢疫中心俾外佣入住啊，咁就係讓咧係多啲嘅外佣可以嚟香港啦，咁就會有大概800個單位嘅。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嗱，我哋咧就係、是、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嘅僱傭中介咧就傾過嘅，咁啊請翻佢出嚟先。佢咧就係、是、劉麗思啊，佢就係咧香港僱傭同業協會嘅主席嚟噶。劉麗思你好。是喂 Hello, 你 好啊。 剛才你提到话呢，而家身在菲律宾同埋印尼嘅佣工呢，要申请佢哋认可嘅针卡呢，係都有啲难度，可唔可以讲下个难度喺边度啊？ 难度呢就係话佢个时间性啦，因为佢哋第一佢就唔係好理解嗰个程序系点去做啦。咁、而申请咗之后呢，佢又因为时间去审批啦，咁同埋运作未够顺利嗰阵时呢，佢唔会咁短期可以出到嗰张certificate 出嚟囉。 时间要几耐到啊？ 嗱，依家如果佢正常就咁普通上网申请咧，佢菲律宾嗰边咧排期都要排到11月、12月先可以攞嗰张 certificate 嘅。如果你正常就咁上网去登记嘅话，咁所以佢哋咧就上网登记咗之后咧，佢哋都要递交啲文件再去同佢倾，就话我哋已经准备好晒，然后咧就叫佢尽快俾嗰张黄卡，咁所以佢哋先可以尽快嚟香港咁样嘅。 要所以尽快，只要你按正常个手续就。十一月啦吓，所以尽快可以快到点啊？ 可以快咧，就睇下你嗰个文件啦。咁佢如果系我哋已经有晒嗰个机票嘅 itinerary 啊，俾佢，同埋咧就系话俾埋嗰个酒店个 confirmation 佢，咁佢咧就会根据你出发嘅日期之前，佢会发俾你咁样。 哦，嗱，但如果即系嗰边都嘅攞嗰个针纸嘅证明。是需要時間和會混亂啦。咁我又唔係好明白啦。咁點解酒店而家已經 book 滿曬咧？嗱，呢個新嘅措施上個禮拜 都總有啲外佣係攞到針。 咁而家已經係book 滿曬300多間房啦。 係啊 ，book 滿咗噶啦。 係啊，咁既然但係你話嗰邊其實都冇乜保障，即係幾時可以攞到張嗰個證明嘅？咁點解？啲雇主或者 佢哋咪就系要加快去攞嗰张证明咯。 哦，即系你 book 咗房，然之后先至去可以加快去攞嗰个证明嘅程序，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冇错。 哦，明白，明白。 系啊，咁其实而家即系譬如外佣嗰方面咧，即系喺当地嘅外佣啊，你自己见到有几多人啦，咁同埋佢哋嘅状况系点，系咪都打晒针攞晒针纸嘅咧？ 是啊，好多都打咗針嘅，因为佢哋一心想嚟香港做嘢嘛，所以打咗針。要佢打完針之后呢，佢係有一张針紙嘅。但係而家呢，政府係需要佢再攞一张证明嘅。 是啊，就係、是、即係由印尼同菲律宾当局发出嘅一啲认可嘅疫苗接种记录啦。 冇错啦。 是啊。咁 本身針紙已经有㗎啦，基本打咗針嘅針紙就有。佢另外再申请一张证明嘅啫。 是。好啊吓，咁唔该晒你吓，刘丽思，多谢你吓。 好， 刘 丽思 咧就系香港雇佣同业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啦。咁大家有冇听众系等紧外佣嚟香港嘅咧？又或者对于而家即系有多埋竹篙湾可以咧，让外佣检疫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昨天呢，我們講到 tactful 這個字， T-A-C-T-F-U-L, T-A-C-T-F-U-L 這個字。那麼讀到 tactful 呢，我通常呢都會跟同學呢講解一下個發音。因為 tactful, T-A-C-T-F-U-L, 有個 T 在這裡，但是很多時候呢我們都是不讀的。那 tactful, tactful, tactful, 就好像 T-A-K, 跟著 F-U-L 那樣。Okay? K 音后面有个 T 音再愣住个 FM， 通常个中间个 T 咧都系唔读嘅。譬如我哋 tactful 啦，好圆滑嘅啦。又例如 exactly，E-X-A-C-T-L-Y，exactly 嗰个 T 音好多时候都系唔读嘅。或者 directly or indirectly， 直接或者间接啦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r strictly， 好多时候咧都系即系严谨地啦 ，OK， 都系唔读个 T 音。OK， 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呢个发音啦。好，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九龙东医院联网。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四十四分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啦，咁啊继续倾紧咧就系关于咧就系政府开放咧外佣就系嚟香港啦，咁而家都开放埋咧竹篙湾俾佢哋检疫啊，咁啊但系冯德雄啊，咁就喺呢个政府开放咧外佣打完针可以嚟香港嘅同时咧。其實咧就有一啲嘅喺當地啊，喺馬來西亞啊，喺印尼同埋菲律賓嘅香港人咧，就講到話啊，點解外佣咧就係可以拎住就係針紙嚟香港，咁但係咧佢哋作為香港人就唔得咧咁。咁個原因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咧係菲律賓啦，同埋印尼咧，咁其實都係喺呢個嘅喺港府嚟講咧，係定義為一個 A 組，即係高風險嘅一啲地區啦嚇。咁其實咧，佢哋咧係需要咧攞住認可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先至可以嚟香港噶。咁但係咧，就點解之前咧就一直就係譬如無論係港人又好，外佣又好，係咁樣嚟唔到咧，就因為咧佢哋攞住個針紙咧就未得到咧香港嘅政府嘅承認。好啦，咁而家外佣嚟到咧，就係因為咧，就係香港政府同埋咧，就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嘅政府咧，就傾好一個雙邊嘅一個疫苗記錄嘅認可啊。咁所以咧，就外佣咧，終於可以嚟啦。咁而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有回應翻呢件事。咁其實就話咧，所謂外佣嚟得，香港人唔嚟得咧，係一個誤會嚟嘅啫。咁其實咧，嗰個針紙咧，香港認可咗咧，就其實無論係外佣又好，港人又好，都可以嚟嘅咁啊。 咁但係當初政府嘅宣布咧嘅公布咧，的確就只係針對外佣啦，係咪喺菲律賓同埋呢個印尼同佢哋嘅政府達成咗協議之後咧，港府嘅公布咧的確只係針對外佣，咁啊變咗咧有一啲喺當地嘅香港人啦、香港永久居民咧就投訴，喂點解外佣嚟得，我哋係咪作為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都係不如外佣咧？咁樣先至見到咧係特首有咁嘅澄清啦。 所以可能係個信息上咧都有係少少誤會嘅地方啦。即係喺港府嘅公佈裏面咧，淨係講話即係外佣。可以憑住認可嘅針紙就嚟啦，咁就冇提到當地嘅港人呢部分啦，咁所以今朝做得特別澄清咧，呢個係一個誤會嚟嘅，溝通上面出咗問題啊，即係一啲嘅領事咧都係要有啲嘅澄清咧，需要工作需要做啦咁。咁但係睇翻即係呢個嘅嗱，而家香港就同咧菲律賓同印尼咧就傾好一個雙邊嘅疫苗接種記錄嘅認可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個地方咧，就包括係一啲嘅而家係高風險級別嘅地區咧，就唔係呢啲嘅地方嘅疫苗接種咧，都全部係喺香港認可噶。咁而家香港係認可啲乜嘢嘅咧？咁香港就認可即幾樣嘢啦，包括香港自己打嘅針啊，香港都人認可啦。咁而咧就譬如內地、澳門打嘅針咧，香港都認可。呢、這個嘅世衛嚇，佢就所謂指明一啲嚴密、嚴謹 監管機構， 嚴格監管嘅係啦，所謂 SRA 嚴格監管機構係呢個世衛咧指明嘅呢啲機構所發出嚟嘅針紙咧。亦都係認可嘅，咁而家咧就係有一個36個國家咧，就係喺呢個世衛嘅 SRA 上面啦。咁主要有啲西方國家啦， 歐盟國家啦，主要係 係啦係啦。咁亞洲國家第一個啲日本啫咁。咁但係即係睇翻而家啦，即係香港咧就喺列咗為 A 組，即係高風險嘅地區之中咧，其實仲有14個國家嚇、都仍然係高風險，但係佢哋當地打嘅針紙咧，就是、香港咧係未承認。 未承認。 換言之，即係呢度嘅嗰啲地方，就算係香港居民都好， 打咗針， 打咗針都冇辦法咧，就係嚟香港啦，就即刻嚟唔到添啦。 特首今朝早喺即係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啦，例行見記者嘅時候都有被問到呢個問題啦，咁就問佢：喂，咁你會唔會同其他呢啲 A 區上邊嘅國家政府去傾啦？就都 設法係尋求一個同菲律賓或者係同呢一個印尼嘅類似嘅安排咧，咁特首就話佢係會做嘅，咁啊希望可以逐個逐個去傾。佢嘅講法嚇，如果我冇聽錯咧，佢嘅講法就話唔係咁難做到嘅咁樣啦。但係咧都難免係有一個疑問嘅，就係、是你係講緊一個針子嘅互相認證嘅問題嗱。但菲律賓同埋印尼咧，其實佢係有一個誘因係同香港政府好坦誠咁去傾嘅，因為佢哋就係有一批外佣係就係等住嚟香港啦嚇，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大家雙方都有一個誘因啊去傾，咁其他嘅國家係唔係咁容易好似菲律賓或者印尼咁容易咁順利咧？咁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 咁先講一講咧，就而家仲有14个嘅A 級啊，即係高風險嘅國家嘅香港居民都因為即係針卡未承認就嚟唔到啦。咁當中都包括一啲即係都比較多香港人嘅國家嘅喎。咁譬如話係印度啦嚇，仲有就係馬來西亞啦、泰國啦、斯里蘭卡啦等等，呢啲都係咧係暫時咧未能夠咧，就算香港居民啦，都未必咧係而家就可以嚟到香港啦。咁究竟當地嘅港人個情況又點咧嚇？咁而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啦，咁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嘅。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咧喺馬來西亞嘅香港人啊，咁佢自己都係一個成立咗一啲香港人群組嘅嚇，咁佢叫做 Gary 啊 ，Gary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你好。 嗱，而家喺馬來西亞嘅香港人，就算打咗針，因為即係未承認都嚟唔到啦。咁啊，其實對於即係以你所知，對於即係喺馬來西亞嘅香港人嚟講，有幾大影響 咧？其實就好大影響嘅，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咧，其實係已經滯留咗喺呢邊好耐噶啦，即係唔係話啱啱過嚟嘅，即係已經有好多係有好多可能係嫁過嚟嘅，或者過嚟做生意嘅，或者係用一啲即係可能短期移居嘅。咁其實佢哋已經好多香港人有兩年冇見過屋企人嘅，係咁、啊、有啲咧就係、是、可能係或者先生喺香港打工嘅，咁啊太太同埋細路仔喺度睇住細路仔讀書嘅，咁嗰啲亦都係即係分開兩地，係好耐冇見過。咁其實之前都係一路等，即係個情況越嚟越惡化啊嘛，即係嗰個情況。咁所以就變咗就一路唔走住咯，但係越等就越走唔到。咁一聽到呢個消息咧，其實就大家好失望嘅嚇、啊，即係有開頭有少少難以置信嘅，就覺得冇理由喎、啊，香港點會唔俾香港人入翻去啊？係嘛？咁跟住就開始，大家都係話冇嘢嘅，佢啲應該唔係咁樣嘅。咁但係後屘就發覺，咦，原來真係喎、啊。咁就開始就大家就開始啲人有好多，譬如訂咗機票嘅，佢哋又取消機票啦，又要取消酒店啦，又要改行程啦，咁樣咯、啊 咁 其實好失望， 係。其實而家喺譬如馬來西亞咁啊，咁而家嗰個係咪即係大家都打咗疫苗咧？接種率係幾多咧？咁如果真係或者係你哋攞嘅針卡係點嘅咧？係咪有一啲嘅中央政府當局都承認嘅一啲疫苗接種記錄嘅咧？ 其實而家馬來西亞咧就睇地區嘅，咁其實一啲比較大城市，譬如話吉隆坡呢啲啦。其實佢個疫苗接種已經係超過咗50%、60%嘅，咁其實係唔低嘅嚇。咁、嗰個確實數字我而家就冇 update 啦。咁但係係起碼呢個數噶啦。咁所以其實已經好多嘅疫苗接種中心已經係最近已經係紛紛開始關閉，因為已經冇咁嘅需求啦。嚇、咁所以其實我哋呢邊接種都係接種嗰、個科興啦、輝瑞啦、同埋嗰只A 劑為主嘅， 係阿斯利康啊，係 啦。 咁有冇中央當局去到承認嘅一啲針卡噶？ 有嘅，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好似安心出行咁樣嘅 app 嘅，咁就叫做 My Suggestra。咁其實呢個 app 咧係佢都係好完善嘅。其實佢呢個 app 出嚟仲比香港個安心出行出，我諗有早好幾個月推出嚟。咁其實當時我哋聽香港話有安心出行，我哋已經用咗幾個月呢個 app， 呢啲類似嘅 app。咁其實個 app 上面就會有曬，譬如你嘅風險係今日係你自己嘅風險係有冇同一啲密切接觸者有聯繫啊？有冇去過外遊啊？即係佢好多記錄喺裏邊嘅。咁跟住佢每打完一針咧，佢上面就會有顯示嘅。係咁、幾月幾日喺邊度打咗咩針，佢都有顯示嘅。咁、跟住你打完第二針，佢又會有顯示嘅。咁、跟住因為你每一日 實體版本嘅咧，有冇？ 實體版本是冇嘅， 就冇嘅 嚇，係啦。咁佢係一個 app 嚟嘅。 嗯 ，Gary， 咁但係就全國用。 而家馬來西亞嗰個疫情啊，係咪都係好嚴重，或者係越嚟越嚴重啊？ 其實就一路都係上緊嘅個數字，咁最近都係停留喺2萬幾宗啦，一日。嗯， 每天都2萬幾，平均都 每天2萬幾宗啦，係啊，咁就都係上上落落咁樣咯。因為其實就呢邊咧就最好笑嘅就係，因為佢喺2萬幾宗嘅一個高峰嘅時候咧，佢而家就最近因為經濟原因咧，就開始開放翻一啲活動，譬如話開放堂食，咁但係就要打咗兩針先可以入去堂食。咁譬如就嚟緊今個月中咧，亦都好多大部分嘅大型商場咧都話。9月15号之后呢一定要打晒两针，过咗14日先至俾你入去商场度购物或者买或者食嘢囉。 嗯，头先你讲好多而家喺即係你哋嗰度当地嘅香港人呢，其实都係已经过咗去一段日子㗎啦，即係包括咗啲嫁过去呢，有啲係做生意啲短期居留，其实即係我唔会咁理解，係基本上佢哋係喺马来西亚生活，即係佢主要嘅生活已经係去咗马来西亚，可唔可以咁理解？ 可以咁理解，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短期嗰啲過嚟做嘢或者過嚟開會啊，嗰啲短期即係短期旅遊嗰啲咧，其實嗰啲已經大部分已經 走曬啦， 即係走緊九成噶啦。係 嗱，咁你頭先講呢一批嘅即係喺馬來西亞嘅香港人，其實佢哋咁耐都唔走，個原因係咪因為早一段時間？見到個疫情，馬來西亞未係咁嚴重，而當係好嚴重嘅時候，佢哋就覺得翻嚟香港先至係一個最首要、最安全嘅選擇咧。 其實就如果唔走嗰啲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因為喺度居留噶啦，即係可能係譬如佢個老公或者太太係本地人，馬來西亞人，係嘛？或者可能佢哋啲細路仔喺度讀緊書，走唔到嘅，或者可能係喺度做緊生意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根本上喺度生活緊嘅。 係，咁但係係，所以我問題就係，既然頭先你講呢一批人已經喺馬來西亞生活，咁點解喺而家翻嚟香港會變成一個咁迫切嘅問題咧？即係呢個係我想問嘅問題。 哦，其實好多香港人佢哋都係雖然喺度生活啦，但係佢哋都會經常翻香港嘅。即係譬如佢哋好多，譬如媽媽、爸爸啊、家姐、細佬妹啊。好多都係親戚喺香港嘅，咁所以佢哋經常即係一年都會翻幾次香港啊，甚至係一個月翻每個月翻都有嘅。 其實而家都仲有一個解決方法嘅，就係先去一啲中風險嘅地區先過一過 冷關， 係啦，先再翻嚟香港。有冇人考慮咁樣做啊？ 有人討論過，但係我諗即係真係做嘅人係好少好少，因為其實你去一個叫做 B 區再去住廿一日，其實你係增加咗你感染嘅風險。咁大部分人都係覺得，即係去到 B 區，突然間個 B 區又可能你喺個廿日裏面變咗做 A 區，係嘛？咁呢樣係，咁同埋你而家好多 B 區嘅地方，其實都係一樣。你由 A 區想去一個所謂嘅 B 區地方，其實馬來西亞人你想去，譬如新加坡都唔俾你入嘅， 係嘛？好啊， 同埋又要係啊。 好啊，唔該曬 Gary 啊，多謝你啊。 OK， 多謝你。係阿 Gary 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嘅香港人嚟嘅。咁我哋電話18723111都有啲聽眾咧想發言嘅。有聽眾徐女士喺度，徐女士你好。 係啊， 請講 啊。嗱，我就係你好嚇，我就想了解一下咧，即係而家你哋話訂嗰個私麗酒店啊嗰啲咧，點解有人咧要我哋經一個啲中介公司一條龍服務？咁先可以同我哋订到酒店，咁同我讲。 不如你讲下你嗰个遭遇俾我哋听下好 冇？我就系一月开始申请噶啦。 嗯。 咁唔紧要啦，你啊褪下政府啲嘢，我都好赞成嘅，即系大家安全。 安全啊。 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话要酒店 book 咗俾佢 ，OK。到好啦，机票又话嗰边出唔到啦。吓，咁啊，我褪咗两次啦。咁而家我就九月應該我有即係又 book 到酒、那個酒店又好褪咗俾我，咁你哋又唔得啦 ，OK 要跟私麗啦。咁、到私麗咧，佢哋而家咧就話自己訂就訂唔到嘅，點解要再經一個中介公司？ 嗰、那個中介公司係邊個介紹俾你嘅？ 就即係我唔知啊，啲 agent 就唔想做嘢而家。 就叫我哋自己搞一条龙服务。 嗯， 我就想下呢个系咪真系政府有啲咁嘅事？我唔系 你有冇自己打过去私丽酒店嗰度问下？ 我未，不过我啱啱今日又听到你哋我得闲啱啱讲起你话讲起啲雇佣啲嘢，咁我就即刻咩咗先嘅啫。 咁而家有竹篙湾，你会唔会考虑去用嗰个？ 会噶会噶， okay. 我就想下问下，系咪竹篙湾系又系要经呢啲咁嘅 A 准去订嘅咧？ 這個就冇聽過啦，可能就即係要靠即係自己大家去訂啦。 定話係咪真係我要話我自己我唔可以去查去訂？ 時間關係啊，同阿徐女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呢条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湾仔道老智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挤塞，就系道老智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即人行是有即向市场投入一些叫做短期的流动性的，即例如一些七日的逆回购等等，由于那个经济压力有机会都会有多一次两次的降准，以往来讲都很少见到人行降准只是降一次的，相信都会即维持一个可能比之前比较偏松一点的一个流动性环境。 吴卓恩预计制造业 PMI 未来几个月将会在50水平左右浮动，由于疫情导致7至8月跨省和本地人员流动下降，非製造業 PMI 即使反彈仍然會偏弱。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5,878點，升咗339點，主板成交額全日有2,133億7,000多萬。恒指九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694点，跌60点，成交张数2,695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4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328点，跌94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1.2，升15.4；美团249蚊，升20.6；阿里巴巴165.5，升7.3。中国平安60.4跌2.4，快手84.5升6.7，药明生物120.4升6毫，小米集团25蚊升1.5毫，友邦保险92.95跌9.5，比亚迪股份263.4升2蚊，吉利汽车28.1升1.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南南资源、基石金融、中国有赞、环科国际同埋正乾金融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高门集团、新华联资本、华邦科技、太平洋酒吧和 MS Concept。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09.93，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57， 人民币 6.466， 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83，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港金系报16,8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6.08美元，卖出价1,81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报告湾仔道老智道一带嘅交通啦。较早前咧，道老智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咁嗰度嘅交通咧，仲系比较挤塞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道老智道出去海旁方向，近住港湾道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都系比较塞车嘅。 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过海咧同埋北角线龙尾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之路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仔运动场嘅。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继续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塞到去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都好多车啊！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嗰边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而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喺呢个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半山嘅马纪仙峡道上行啊，近住梅道交界咧就比较多车嘅，交通较为挤塞。而中环嘅干诺道中天桥西行线近住临时街停车场。港湾政府大楼嗰段咧就慢车少少噶。九龙方面，而家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就好多车啊。咁啊，伟业街嘅龙尾就去到常怡道嘅。观塘道嗰边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啦。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方向多车啊。仲有就系太子道东啦，太子道东九龙城段咧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近联合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新蒲岗渔港湾附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松苑段都系多车，而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嗰段车多，行车缓慢。咁啊，天悦路话大家要小心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再进一步，看似轻于羽毛，就算这压力如像天高，谁都想看到。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为咗继续推动本地运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推出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洪松任、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冯德雄，我哋讲讲关于咧就系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嘅特别注册制度。咁其实早喺5月嘅时候咧，就政府就建议咧系让一啲合资格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可以嚟香港咧做一个特别注册啦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条件啦。咁但系经过咧就系几个月嘅法案委员会嘅审议之后咧。今日咧，政府就決定咧作一啲嘅修訂嚇，咁啊再放寬咧就當中一啲相關嘅要求，咁包括咧就之前個法案就講話，非本地培訓醫生咧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嘅，咁而家咧就放寬嗰個嘅要求啦嚇，咁可以一啲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咧就係循呢個嘅特別註冊嘅方法咧嚟到香港咧就係去到執業。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講緊話一啲攞咗喺外地嚇，係攞咗一啲嘅醫學資格，咁但係仲未實習嘅一啲香港居民嘅醫科畢業生，可以嚟到香港就參加呢個執業資格試，咁之後咧先至再實習。咁第三個修訂咧就係話咧係俾一啲嘅而家係有一個叫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啦喺香港，咁就而家就另一個修訂咧就係話讓一啲嘅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咧提供一啲銜接嘅安排，例如話咧佢喺公營機構做咗5年之後咧。就可以咧，就又再用特別註冊嘅方法咧嚟到註冊啦。咁有三個嘅修訂啊，方同。 所以有限度註冊同而家所講嘅特別註冊，我諗主要嘅分別就係嗰啲申請人啊，即係想嚟香港執業嘅醫生，佢哋需唔需要係一個認可嘅院校嘅名單上邊係接受醫學訓練嚇？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之前因為香港咧未有係其他嘅方法引入嘅非本地嘅醫生、非本地受訓嘅醫生嘅時候咧，係出嚟嘅一個產物嚟嘅。嗱咁當然即係呢一個今日陳肇始局長開呢一個記者會咧，有幾點都係引起關注啦。第一就係、是放寬俾非本地、俾非香港永久居民喺海外受訓嘅醫生，可以咧係有專業資格之後咧，可以係免試嚟香港執業啦，所以成為一個特別註冊嘅醫生啦，呢個係一點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原本嘅特別註冊醫生嘅制度，特別註冊制度下嚟咗香港嘅醫生，因為咧佢哋係並非一定係要喺將來嘅嗰個認可嘅院校名單入邊受訓嘅。咁但係咧，如果佢哋係透過呢一個係特別註冊制度，現存嘅特別註冊制度嚟咗香港嘅話咧，將來咧亦都有機會咧係 嚟講有限度註冊啊， 係可以喺香港咧係作為一個特別註冊嘅醫生咧，係可以喺香港執業。咁喺記者會度咧，亦都有人問到，咦，咁係咪變咗為將來嘅特別註冊制度？因為原本嗰個把關就係最緊要，就係、是、有一個認可嘅院校嘅名單嘛，咁如果你話並非喺呢一個認可嘅院校嘅名單入面畢業或者係受訓嘅醫生都有渠道有方式可以喺香港執業嘅，咁呢個係咪變相係開咗個後門咧？咁樣都係引起外界關注 嘅。係首先講翻即係幾個修訂啦，咁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門檻嘅，咁包括咧就係頭先講話一啲非香港永久居民都可以用特別註冊嘅方法嚟到咧就係香港咧就係做呢個嘅特別註冊啦嚇。咁但係講緊咧佢係需要有咧一個專科嘅資格嘅嚇。本身個法案咧就講話咧就係當然佢可以嚟之前已經有專科資格啦，就算未有嘅話，嚟到香港咧都要完成埋嗰個專科訓練咧，先至可以喺香港特別註冊。咁而家咧放寬俾非香港永久居民啦，咁就其實佢哋咧就係先要有呢個嘅專科資格嘅資歷， 即係放寬已經係攞到專科資格嘅醫生嘅呢一部分係嘛？聽落就好似幾複雜嘅，幾複雜，即係一般嘅市民未必係可以完全掌握得到嘅，未必咁容易掌握得到。不過咧，就其實一個最近來一個幾熱門嘅話題咧，就係、是、其實立法會入邊咧審議呢條法案嘅議員咧，其實都先後發聲咧，就係揸住一個重點嘅啫，就係話喂，點解我哋放寬海外即係非香港受訓嘅醫生嚟香港，點解要局限於係香港嘅永久居民呢？咁樣咁今次政府嘅呢一個修訂，會唔會就係正正就係對而家嘅立法會議員嘅一個讓步呢？ 所以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相关条例草案嘅委员会嘅主席啊，郭佩凡议员喺度啊。郭佩凡你好， 大家好啦， 你好。 同你倾之前咧，都呼吁啦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呢个题目有意见嘅话，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嗱，首先同郭佩凡倾下啦。咁今次政府系咪都叫做回应晒即系法案委员会里面议员嘅诉求啊？ 哦，咁好难讲话全部回应晒嘅，不过有啲主要嘅诉求咧，基本上都回应到。咁我谂重申啦，即系香港医生不足嘅问题咧，其实都好严重嘅。咁病人轮候时间亦都非常之长咧。咁我经常都收到即系极多嘅投诉嘅。咁就今次政府提出呢个法案咧，其实都系回应咗我哋不断喺即系立法会提出即系要求解决呢、這个香港医生不足嘅问题咁。咁咧，但系个法案提到上嚟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好多委员都会觉得，即系好多议员都觉得啦。就是那个关卡仍然都是太多，咁希望政府其实拎个法案上嚟咧，就是拆墙松绑啦，咁就即系解决香港医生不足嘅问题。咁其实睇翻而家全世界咧，都唔系净系香港医生不足嘅，全球医生都不足，医护人手都不足，可以咁讲啊。咁所以咧，全世界都在争夺紧即系医护人手嘅。咁如果香港即系嘅法例有太多嘅关卡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好难去即系引入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嘅。咁好多市民都会觉得，咁总之佢系好。好嘅医生吓，即系有专业资格嘅医生，咁其实我哋都应该无人欢迎啦，去解决我哋香港而家嗰个问题。咁就但系点解政府提出嘅即系修正案，即系应该话议案啦吓、法案咧，仍然都系咁多个关卡咧，就规定一定要系永久居民咧。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重点咧，我哋好多议员都提出，同埋好多市民反映嘅。咁就因为我哋已经开咗三次会议噶啦，六月、七月、八月，咁其实都已经讨论咗好多次嘅。咁就去到而家其实都时间有限啦。咁如果政府仲唔决定究竟佢系自己提出修正案啦，定系由议员提出咧？咁我哋就好难即系即系开完呢个法案嘅即系审议嘅工作嘅。咁所以我都一路追政府，希望佢尽快嘅。咁我已经定咗9月3日咧就要开会噶啦。咁所以我谂政府就 赶紧个会期嘅 deadline 要考虑啦。 系啦，即系 要从头嚟过啦。 咁样系啦，即系我哋绝对唔希望即系再拖落去。 郭佩凡，我都知道，我谂你都知道咧，即系今次呢、這个陈肇始开呢个记者会咧，其中一个引起外界关注嘅一个点咧，就系放宽咗系非香港永久居民嘅医生有专业资格嘅，可以透过呢个特别注册制度嚟香港执业啦。嗱，原本政府去即系推出或者所谓 sell 原本嗰个条例草案嘅时候咧，佢解释点解要系香港永久居民嘅医生先至可以免试翻翻嚟香港咧？佢就话咧，申请人最好系。是能够稳定地留在本港的公共医疗系统服务，如果是永久居民呢，对香港文化或者是网络会强得多，愿意留港的机会都较大。经过这个修订之后，这一点就不再考虑了，没了这个考虑。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考虑呢，即是不是切合我们的需要呢？是不是？现在我们是需要医生，是不是？如果你太多关卡的话呢，其实是不是真的真係搞得掂，即係嗱，講真啦，我哋喺法案委員會裏邊咧，我哋都多番都追問，政府如果即係根據佢原有嗰個法案啦，你究竟估計可以吸引到幾多醫生嚟香港咧？因為政府就講去到而家已經我哋有好多醫生不足嘅問題啦，去到2040年咧就爭成1900000个醫生。 千幾個 你問我咧呢、這個數字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低估咗嘅，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問題咁嚴重，係咪？咁同埋全世界都搶緊醫生。咁究竟1900係咪一個真確嘅數字呢？我覺得未必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需要嘅醫生咧，遠遠超於呢個數嘅。咁點解一定要係永久居民呢？嗱，如果有一個係即係非常出名嘅嚇、某一啲專科嘅醫生啊，國際知名嘅。即係佢哋願意嚟香港去服務香港市民嘅，咁點解會因為佢唔係香港永久居民，我哋就唔俾佢嚟香港呢？即係點解咁奇怪呢？當全世界喺度搶緊嘅時候，我哋就話我唔要啊，你唔好嚟啊咁。咁我覺得我哋個即係立法嘅出發點其實係想減低病人嘅輪候時間，提供更加好、更加優質嘅醫療服務，係咪？只要我哋把關得好嘅，咁其實引入非本地培訓嘅醫生並係唔會係會降低我哋嗰、那個醫生嗰個質素噶嘛，因為其實真係多重把關嘅。首先佢又要喺一個即係佢哋而家有個委員會啦，出到名單咧，就可能係全世界 top 100嘅即係醫科學院畢業嘅。咁跟住咧，仲要佢有專科資格，跟住仲要咧香港 譬如医管局或者大学又或者卫生署是聘请，即是你要揀完聘请，聘请完中之后呢仲要工作五年，呢五年是工作满意之后先至可以用呢个特别注册嘅方法呢喺香港即係注册。咁、其实咁多重关卡底下，你已经喺香港服务咗五年，呢个咁多病人係咪做咗咁耐嘅工作，如果中间发觉佢係唔得嘅话都炒咗啦。 嗱呢个你讲嗰个 点解仲唔可以成为即係香港嘅醫生咧，咁 嗱，你講嗰個係個質素嘅問題啦，你解釋得好清楚啦。但係今日陳肇始局長都講咗一個 point 嘅，就係話其實醫生咧都係喺第一線面對病人嘅，那個溝通都係好緊要嘅。咁相信咧，即係喺語言啊、文化方面咧，相信咧將來聘請呢啲嘅醫生，即係呢啲所謂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嘅機構，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兩間大學啊、醫管局啊、衛生署係會考慮嘅。嗱，如果系咁样嘅话，有人就会问：咦，除咗香港嘅永久居民或者香港嘅居民之外，会唔会系内地嘅医生占咗大多数咧？甚至系广东省嘅医生？ 首先咧，就如果你讲专科医生嘅话咧，就我相信就唔会系内地嘅医生嚟香港嘅，因为个制度根本都不同咁。咁但系咧，嗱，如果你讲咧，就系、是、一定系要识广东话咁先至聘请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识广东话嘅话咧，或者你是香港永久居民咧，可能。其实根本在你聘请的时候已经是会优先考虑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的医生，他真的是世界名医来的，他不懂广东话，我成日都我跟政府都这么说，我说你就算请个翻译来坐在旁边，你都对香港市民来讲都 是好事啊嘛，是不是？怎么会是坏事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怎可能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不请呢？其实一路以来呢，即是很早期为引入医生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即係好多時就將個焦點講喺度，係咪個目的咧？就為咗中門大開，俾內地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咧？咁其實調翻轉，你而家見到係我哋啲有好多香港嘅醫生上內地執業喎，唔係好多內地嘅醫生上嚟香港執業喎，因為內地都唔夠醫生，係咪？咁所以大家都喺度搶緊最好嘅醫生嘅時候，如果我哋即係成日閉關自守啊，樣樣嘢都即係用專業自主大曬咁嘅话呢，其实对香港市民嚟讲系咪福气呢？我諗好多香港市民最想嘅就系我有好嘅医生，我唔理佢系边度嘅医生，总之佢医得到我呢就系好医生，系咪？只要佢符合晒咁多嘅标准，过到咁多重把关嘅话，咁我哋真系欢迎佢嚟香港，我哋应该搵多啲方法吸引佢嚟香港。其实你淨系修改呢个法例呢都不足以解决我哋医生不足嘅问题嘅，唔好諗住有咗呢条法例呢就会有好多医生涌嚟香港，根本就唔系。系咪？咁我哋仲要解决，譬如我哋嘅硬件不足啦、护士不足啦、医疗设备不足啦，同埋医管局嘅管理问题，呢啲咧都系今次我哋喺个法案修订嘅过程里边咧收到好多嘅意见。咁我觉得呢啲问题咧，政府都系必须要去解决。 OK， 郭佩凡都想同你倾咧另一项嘅修订咧，咁就系讲紧话为一啲有限度注册嘅医生咧提供衔接嘅安排，让佢咧可以用特别注册嘅方式咧去到注册嘅咁。咁嗰个条件就讲紧话喺公营机构嗰度做足最少五年啦，咁并且有呢个专科资历啦。咁但系即系其实。香港不嬲都有呢个有限度注册制度啦，其实嗰啲嘅医生系知道自己唔能够系即系譬如出去执业啊，或者有一定程度嘅限制啊咁。咁点解而家让佢哋有一个衔接嘅安排，可以用特别嘅注册嘅制度去到注册呢？ 其实呢我哋有咗呢个有限度医生制度都咁多年啦，咁但系究竟吸引到几多医生系用呢个制度嚟香港呢？其实真系好少，即系两只手指已经数晒啦。咁所以呢，其实一路留喺香港嘅医生都系真系好有限嘅。咁所以呢，呢个计划呢都唔可以话好成功。如果好成功嘅话，我哋都唔需要用呢，即系今次做呢一个嘅修订。咁所以而家呢就当政府提出呢个法案嘅时候呢，都有好多而家嘅有限度注册医生呢都反映，其实佢都做足五年㗎喇喺香港，符合晒你之前讲过咁多个条件。咁其实系咪可以衔接到落去呢？即系唔代表佢可以跳班㗎嘛。其实即系五加五，你要做咗五年，跟住再要做多五年，即系总共咧要喺公营机构咧服务十年咧，你先至可以用呢个特别注册嘅方式就去注册咁。咁一个医生愿意喺我哋公营机构嗰度即系服务香港市民十年，咁系咪都唔应该俾佢用呢一个特别嘅注册方式去注册咧？咁我谂大家要即系会去谂一谂咯。 郭佩凡，你而家讲紧，即系我明白你个 point 咧，就系其实有而家有一扎医生透过呢一个有限度注册已经喺香港服务紧。香港啦，呢一扎医生，我 哋俾唔俾佢或者应唔应该俾佢衔接继续喺香港服务，咁呢个系一个问题。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如果呢一个嘅衔接嘅安排系长期执行嘅话咧，就会变咗有两条队啊，即系其中一条队咧就系要需要有喺认可嘅院校毕业嘅医生，但系另外一条队咧就唔需要嘅。咁呢一个会唔会出现咗个问题啦？当初有限度注册咧，因为我哋冇其他嘅途径引入海外嘅医生啊嘛。而家我哋有咗呢个途径，有限度注册系咪其实系应该可以检讨同埋取消法多个系俾佢衔接咧？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有限度注册医生，你要首先明白咧，而家我哋已经有呢啲医生喺香港， 系啊， 系咪？你如果取消咗咁即系，你而家讲佢即刻走。 呢啲医生可以有特别安排啊？ 系呢个第一咧，第二咧就系有限度注册医生咧，其实大家都会谂，系咪佢哋系唔系喺嗰个名单里边咧？其实都唔系一定，因为咧原本医管局去请医生咧都系有一定个 list 嘅，即系佢本身内部都系有。 如果佢喺嗰个名单，咪可以用特别注册咯。 所以我估计呢可能其实个名单都系重复嘅。咁同样地啦，大家都会諗其实佢都系已经喺香港，佢已经过咗咁多关。第一佢已经系专科医生，即系佢有专科医生嘅资格啦。第二呢就系佢被即系医管局已经聘请咗，已经服务咗香港五年啦。咁佢而家嘅方法就系五年之后佢就经考试就留低咁可以继续做。咁定系佢你想佢考咗试佢都可以出出面私人市场嘅，定系你想佢喺度喺即系喺我哋希望佢服务嘅范畴里面再做服务多五年，咁跟住佢可以即系因为佢有呢个衔接制度啊嘛，咁你反而可以留多佢五年喺医管局或者喺我哋即系学校啊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好事咯。 OK， 好啊，唔该晒郭佩凡，多谢你吓。 唔该晒。 郭佩凡咧就系呢个嘅医生注册嘅修例草案嘅委员会嘅主席啦，喺立法会入边吓。各位听众啊，对于呢个嘅话题有咩嘅意见咧？而家政府就再修订呢条嘅草案啦，咁就容许一啲非香港永久居民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咧，可以嚟香港特别注册嘅。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转头翻嚟再倾啊！ 警方为期七个星期嘅行动中，亦破获一间有黑帮背景嘅无牌酒吧，指有不良分子会喺酒吧以揾快钱招来青年，聘请佢哋非法收债同分发毒品，呼吁家长多留意子女。如果發現有異樣，可以向學校或者警方求助。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下晝本港多處地區錄得約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日下晝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30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湾仔道老智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挤塞。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近住新鸿基中心第二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就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新鸿基中心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所以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嘅港岛入口车龙就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同埋上去西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红棉路上行的车龙都是排到落去下角道的。在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在佐敦和尖沙咀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七咸道南街乎昌运道和梳士巴利道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三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里约奥运硬地滚球金牌得主梁玉荣今届越战越勇，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铜牌之战，誓要替港队增添奖牌，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垃圾征费的法案在立法会通过了。黄太， 我不介意给垃圾征费，我是觉得我去 supermarket 买餸越草就越多胶袋。 欧先生， 就有源头开始解决个问题嘛，基本上入口的时候政府已经收了垃圾征费，那就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政府再就呢个嘅医生修订条例草案咧作出修订啊。咁就其中一个大家嘅焦点咧就系咧呢个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这个的永久居民的要求就放宽，咁换言之就是说呢，如果就算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非本地培训的医生呢都可以呢就是有资格呢去到做这个特别注册。 是专科医生。 是要是啦，咁他其实如果未完成专科训练呢都可以在香港完成埋他的。咁可以呢用特别注册的方法呢来香港呢就執业啦。咁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其实医生唔够嗰个问题呢，即大家都即讲咗好耐啦，都大家都好知道嘅一件事啦。咁其实而家头先阿郭佩凡都举咗啲数字啦，讲紧嗰个医疗人力推算咧，2030年咧就会缺少咧1600多个医生，2040年咧就更加系缺少咧系1900多位医生嘅。咁而而家嚟讲咧，其实咧都医管局啊、卫生署啊，都系咧缺少一啲数字嘅专科医生添嘅。譬如话咧，而家嚟讲咧，医管局咧就缺咗660个专科医生，卫生署咧亦都系缺咧49个专科医生。咁所以咧，大家都一直都喺度谂方法咧，点样去到补充翻吓，即系透过一啲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咧，到补充翻呢啲嘅医生嘅人手啦。咁但系而家咁样再放宽呢个门槛，大家又系咪接受咧吓？冯德雄， 咁啊，即係睇下呢個一個平衡啦。即係我覺得係咪即係社會上咧，其實一直都有兩種嘅不同嘅意見嘅。咁啊，其中一種意見就覺得醫學界嘅自我保護嘅意識太強啦， 有啲人咁樣講法啦。 係啦，即係其中一種意見就覺得醫學界自我保護意識太強啦，咁一直咧都係阻留住唔俾嘅非香港畢業嘅醫生嚟香港，咁啊導致到香港嗰個嘅醫生嘅人數唔夠，咁啊變相咧就係即係承受後果嘅咧就係市民同埋病人啦。咁另一種嘅意見就擔心，如果我哋放寬得太多嘅話，或者係唔係淨係俾香港嘅訓練嘅醫生喺香港不執業嘅話，會唔會就犧牲咗個醫療質素咧？咁呢個其實就係即係大家企喺邊個立場去睇啦。 咁過往一段時間咧，有啲醫學界咧都非常之堅持咧，其實得非本地培訓係 OK 嘅。咁但咧一係咧就要香港參加嗰個執業資格試，一係咧你就只能夠有限度註冊啦。咁呢個一直咧都係醫學界一啲人士嘅立場。咁所以咧原本法案咧就係放寬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香港居民嚇嚟香港有限呢個特別註冊咧已經係有爭議噶啦。而家仲放寬埋咧非香港居民嚇都可以咧特別註冊嘅時候咧，相信咧亦都會有一啲嘅醫學界人士咧係覺得係未能夠接受嘅。咁但係就睇嚟而家都係一啲議員嘅意見啦。咁睇嚟都政府都接納咗部分嘅意見啦。咁啊，會唔會都喺立法會夠票過咧？嚇， 睇落就應該係夠咯。 嚇， 如果你聽阿郭佩凡所講，因為頭先佢都分析個形勢好清楚啦。因為嗰個條例草案已經審議咗幾次啦。咁啊。到最後，議員提出咗一啲嗱，我哋喺即係睇新聞報道咧，見到都幾一致嘅意見。除咗陳佩賢之外，嚇、其他都係幾強烈嘅聲音，就話喂，要開放曬俾非香港永久居民嘅喺海外嘅接受訓練嘅醫生。咁政府面臨一個選擇，頭先郭佩凡都講啦，就係一係自己修訂，一係就係議員修訂。如果兩者都唔做或者唔表態嘅話咧，咁亦都面臨一個即係立法會今屆嘅會期完結咗嘅話咧，咁就變咗一切就要推倒重來啦，即係重新再搞過，咁啊又會係更加複雜啦。 係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咧，大家對於今次政府再修訂啊呢個嘅特別註冊制度咧，咁大家有咩睇法咧嚇？咁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凌霄智啊，凌霄智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点样睇今次政府再修订，即系开放呢个特别注册嘅门槛咧，俾非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去特别注册啦？点睇咧？ 咁第一样嘢就政府就冇回应过啲业界嘅忧虑啦，因为其实讲紧成个我叫特别注册嘅制度，我哋俾最忧虑嗰样嘢就系有一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呢、這个委员会咧就会有一个名单，就呢个所谓嘅非本地嘅認可醫學資格，咁嗱大家就幻想一百間醫學院啦，咁但係其實從來就冇一個上限，唔知幾多間醫學院，究竟十間啦，定二百間啦，咁亦都嚟講啦，依、這個。特別本身嚟講，醫生註冊方面咧，其實就由呢個醫務委員會係負責啦。咁入面亦都有平衡嘅業界、非業界以及政府嘅代表喺度。咁但係而家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其實都相當部分係政府直接委任嘅人員嚇。雖然有兩間大學醫學院嘅院長喺度，咁又或者有香港醫專嘅代表喺度，咁但係其實嚟講，究竟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去審核其他非本地醫學院頒授嘅一啲認可醫學資格入面，其實佢可以做到同埋睇到幾多嘢呢？佢唔，如果淨係從一個可能話啊，因為佢喺嗰啲某一啲一啲大學個評核上面，呢啲醫學院呢就高分過香港啦，名次上面排得高過香港，同香港差唔多嘅，咁佢就可以入局嘅話，咁是不是忽略了另外一些嘢？譬如说现在根据如果已经是一些认可医学资格，我先不讲非香港人，你是香港人，你有一些认可医学资格，你可以并未在外地已经有一个正式注册就来香港执业。当然提前提呢， 佢要考翻呢個 licentiate， 即係我哋叫嘅香港嘅執業試。咁、但係咧，我哋其實真係見到一啲實在少少例子。嗱、個實在例子入邊，我哋會提及嘅就係有都有一啲香港人就上內地讀醫學院。嗱、我哋其實真係無意話反對咧，唔係香港人嚟香港就業、又或者反對內地醫生、我哋淨係想要一個公平嘅機制。咁、但係你如果香港人上咗內地，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好多真係同我哋講翻，或者實際上我哋接觸到，亦都有傳媒訪問過，就話佢哋翻咗內地就讀完醫學院，發覺其實讀醫學院期間，因為內地嘅體制咧，其實佢哋真係好缺少臨床嘅一啲機會嘅。其實佢哋係真係基本上因為嗰個醫療文化啦，同埋個法制上面，佢讀醫學院期間可以講係冇乜機會掂過病人添嘅嚇。咁佢哋喺醫學院考完試之後咧，內地咧。啲醫學院考完試，佢要另外再考執業試嘅，又或者佢要喺啲有啲實習，但係佢冇另外考一啲執業試啊，或者有足夠嘅臨床實習機會嘅話，嗱嚟到香港考個執業試咧，亦都其實就住一啲臨床一啲評核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考試形式嘅啫、只係嗰個短短嘅每一個見病人嗰十分鐘入面就嘗試去睇咯。咁、但係佢哋其實如果咁樣過咗，嗱嚟到香港都仲有個實習醫生嘅。咁但係我哋其實睇住實習醫生做嘢都唔可以24小時睇實佢哋嘅。咁所以嚟講，其實我哋只可以好多時候係一啲都係有少少間接嘅 supervision 嘅情況之下。但其實呢啲咧，加埋好似 OK， 但係其實樣樣嘢咧都有少少窿喺度。樣樣嘢有啲窿，樣樣有啲窿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講咧就話我哋唔。有好多人會話：喂，你香港醫學院質素咁高，你係咪大家就要維持住我哋嗰、那個即係好高嘅水平？要請啲最叻嘅人嚟，咁點解其他人唔可以嚟呢？咁但係起碼我哋要確定有個制度咧，嚟香港就業嘅一啲其他醫生或者註冊執業嘅醫生咧，係一個安全嘅醫生，而個制度都需要係公平、公正同埋公開咯。咁所以而家成個政府去到提出好多嘅嘢，例如另外一個就話非香港人嘅醫生。佢哋咧係可以有一個醫專嘅名單嚇，佢有一啲醫專承認嘅外國嘅一啲專科嘅嘅資歷嚇。咁、但係其實而家現時醫專係冇一個咁樣嘅名單嘅。咁我都唔知道政府事前有同冇醫專或者各個專科學院其實有幾多個溝通啦？佢哋係咪有足夠嘅能力或者？或者情況是怎樣去制定一個名單？而家嚟講咧，其實有一啲經過專科執業試喺香港已經執業緊嘅，佢有啲係喺外地度已經有個專科資格。咁各個專科醫學院就會 case by case 去睇佢喺外地嘅一啲專科資格係咪合適。咁、但係個前提佢已經考咗一個專科執業試啦。咁、但係如果而家你未考試之前，你就話哦，咁如果佢有一個合適嘅資格，而似乎呢個合適嘅資格亦都唔係真係 case by case 去睇佢嗰個專科嗰個訓練係咪各個 aspect 各個方面都係係 up to 個 level。咁其實所有嘅制度式樣樣嘢咧，其實都好多窿。咁我哋就會覺得係樣樣嘢都好多窿嘅時候咧，喺個制度上面咧。唔係真係好有效咁把關，其實就回應唔到我哋醫生個憂慮咯。我哋唔係話我哋絕對認同咧香港嘅醫療人力咧係欠缺嘅。咁政府亦都再喺嗰個委員會度講啊，人力欠缺嘅問題。但係我哋要請有質素醫生，亦都呢啲醫生咧係可以有效咁樣。除咗質素之外，有效咁樣幫得到我哋醫療人力。 嗱，聽你咁講咧，其實你就唔係講緊即係究竟係咪俾呢個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可以特別註冊，而係你對於特別註冊制度，即係醫學界可能仍然有一啲嘅憂慮嘅。咁但係即係我用我亦都引述一啲人士咧去到講話呢個特別註冊制度嘅情況啦。咁就係、即係有啲人會認為咧，其實已經有好幾重嘅把關，即係雖然佢冇考呢個執業試，但係已經有好幾重把關，包括咧。佢系要喺当地咧已经注册咗，有呢个医生注册嘅资格啦。佢咧要喺要有专科训练，或者咧喺香港完成埋个专科训练啦。佢亦都要咧喺香港嘅公营机构，包括医管局啊、卫生署或者系大学咧，系做最少5年嘅。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又為呢個特別註冊制度辯護，就係話咧覺得呢幾個咧已經係足夠嘅關卡，去到確保呢個嘅醫生嘅質素啦。咁你又點回應？ 有一定嘅關卡存在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關卡，其實係我哋叫做 retrospective 嘅，即係你喺度做嘢做咗幾年之後啦，咁啊在職一路評核咯。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在職中嘅啫嘛，已經嚇。咁但係當然嚟講啦，某程度上其實亦都係想好似捆綁一啲醫生嚇，佢喺如果經過一啲比較便捷嘅途徑喺香港註冊嘅時候，就希望佢直接咁樣喺醫管局度或者公營醫療嗰度，去到逗留一定嘅年期先出私家。即係我某程度上結睇呢樣嘢咧，就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少少唔係話真係一個把關嚟嘅。如果你已經喺度做緊嘢，做咗五年先至話個醫生唔合格要踢走佢嘅時候，咁呢個點可以講係一個系統嘅把關呢？ 如果聽你咁講咧，阿凌醫生，即係似乎除咗係考翻我哋香港嘅執業試，冇其他方法嘅。如果用你嗰個標準， 執業試係一個 係咪？即係你冇法子可以開放到嘅噃？你都係因為。幾個關卡你都認為唔夠，咁啊有個認可嘅名單，你又覺得唔知個名單喺嗰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嗰度係點樣出嚟？咁點樣做？除咗考翻行翻個原本我哋既有嘅制度，考翻個執業試之外，有咩其他辦法可以達至到開放非本地醫生嚟香港嘅呢個目的？ 執業試係一樣，即係考試係一個。一個我哋覺得是透明的制度啦。咁嗱，另外一樣嘢，你話特別註冊嗰方面嚟講，咁點解依個名單嘅組成係要有一個分，唔係一個醫委會而分拆開嘅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呢？咁依個其實我哋係表示唔理解嘅。 即係你覺得應該將呢一個權力擺翻落去醫委會度？ 係 係咪？但係你嗰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咧，其實。因为大家，我谂你嘅关注或者其他人嘅关注，都系定出嚟嗰个名单，嗰、那个所谓认可院校嘅名单，唔够专业啦，或者系唔够严谨啦，系咪？但系呢一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已经系有医委会嘅主席，有港大医学院院长，有中大嘅医学院院长，有医专嘅主席。咁樣其實佢哋對於即係全球啊嗰、那個醫學培訓機構應該有相當嘅理解㗎，即係點解你覺得佢哋都冇能力做呢個工作啦？ 而呢個委員會嘅成員有十位啦。咁先我哋講過兩間大學醫學院嘅院長嚇，咁、另外就佔咗兩位啦。咁另外醫專嘅代表一位，以及嚟講就係醫委會嘅主席。咁醫委會嘅主席就係醫委會入面推選出嚟嘅，咁係咪一定係業界代表亦都冇講明嘅咁、另外就話、政府代表嘅其他嘅人、政府代表入面嗰四名有三名係醫委會嘅，咁淨係亦都冇講明呢三名嘅醫委會係咪係政府嘅委任嘅代表啊，業界嘅代表啦、非業界代表定點樣呢？其實佢就完全可以講係政府去到決定啦。咁所以嚟講，我哋都係唔係好理解點解唔將呢樣嘢擺翻一個現存嘅機制，例如特別有限度註冊， okay. 其實就係正正就係經過緊醫委會去到平衡噶嘛，係啦。 我想問翻你咧，就係關於另一個嘅修訂啦，今次嚇，咁就係講緊政府就係話咧，就係容許一啲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咧，就係可以有一個銜接嘅過程咧，就做特別註冊。你又點樣睇呢個方面嘅修訂？ 呢方面嚟講就好難，而家有限度註冊咧，其實都係兩方面嘅嚇。咁、一方面就係話喺醫管局度聘請嘅，最主要就係話係一啲已經開始咗喺外地度有一啲專科培訓嘅醫生嚇、早期咧就需要起碼都係中期試嘅所謂，即係中期資格。咁而家其實有一啲初期資格都 OK。咁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係大學聘請嘅醫生啦，暫時嚟講我哋睇到嗰個制度就話都係要求考呢個專科試，咁可能都係 便捷，即係喺醫管局聘請底下嘅一啲醫生啦。咁、而家我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專科其實係醫專科學院咧，亦都係有提供，即係願意一啲有限度醫生咧，都納入去嗰個專科培訓入邊嘅。咁但係嚟講，我哋基本上即係呢樣嘢可以講話係現存嘅機制度再推多一步。你話我哋有冇好多反對嘅空間嘅反對嘅情況呢？呢方面未必有。咁但係呢，整體上面情況就係話呢，我哋覺得去到最尾呢，就係、是、政府點樣推海外醫生都好。第一樣嘢就話，其實真係要注意，就係香港畢業嘅醫科生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嚟緊而家我哋400多個醫科生呢，過多三四年其實就每年超過500個醫科生畢業。咁喺增加其他嘅專科、其他類型嘅醫生、非本定培訓嘅醫生嘅一啲專科培訓嘅機會嘅時候，你一定係要而家政府講緊個承諾，話香港嘅畢業生一定有專科培訓機會呢，我希望政府係真係可以順守啲承諾，同埋真係有措施去履行啲承諾咯。因為如果到時又係話啊唔夠位、唔夠人，又或者可能啊我哋要加開更加多嘅位，但係資源就要減醫生人工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各方面咧，其實對成個醫療體系嗰、那個人力嗰、那個那個增加，其實係無幫助，對士氣打擊都係好大嘅。 係嗱，但係即係要培訓醫生咧，即係培訓新嘅醫生咧，就要時間啦嚇。咁而家都見到可能係咧都有一啲嘅醫生流失嘅情況咧，都嚴重嘅。咁所以其實可能咧，即係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可能係即係有啲對有啲人嚟講，可能一個比較快捷嘅方法，去到補充醫生人手，會唔會咧？ 嗱，好似咁講希望嘅，即係政府又特別講話，希望可以吸納多啲專科醫生。咁、所以就加開咗呢啲咁嘅情況。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加開即係呢啲位置，其實第一樣嘢其實成件事嘅吸納人才嗰啲都仲係要時間，其實都仲係人都仲可以講遠水不能夠近火嘅。咁以及嚟講就係話，其實喺嗰個長遠，即短線上面可以加咗一啲人手嘅時候，一定要長遠，其實就留得住人手，唔可以話你做咗五年之後，咁五年之後個個都走曬，其實都冇意思嘅。 好啊，唔該曬凌霄智醫生，多謝你嚇。 多谢 凌霄智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大家各位听众，咁如果就大家对于今次即政府啊，亦都再开放咧呢个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可以喺香港呢个特别注册呢嘅门槛啦，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唔知会唔会有啲医生啊，就听紧我哋节目啊，或者即系啲病人都希望咧多啲医生可以补充翻啲人手，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咁、似乎头先听下凌霄智。讲咧，佢哋最关注嘅咧就系嗰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嘅组成啊，即系定嗰个将来嘅认可院校名单嗰、那个组成。咁大家有啲咩睇法都可以带嚟倾倾嘅。 咁我哋听一节嘅七点半新闻先，翻嚟之后咧就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转头咧就会听下大家电话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目前本港首针疫苗接种率是60.6%，肯定做不到开学前达至70%接种率的阶段性目标，需要向工作人口、学生和长者三大群组推广，甚至催促疫苗接种。林郑月娥认为市民应该尽公民责任，并且按政府要求接种疫苗，同时全社会都有责任鼓励市民打针，呼吁医生和市民尽量劝长者接种，传媒亦都应该大力推广。他又说，如果有另一波疫情，政府就迫不得已要考虑按有没有接种疫苗划分市民进入特定处所的资格，但强调现阶段未有任何时间表，政府目前亦都不会强制市民打针。 康文署一架吊臂车升降台折断导致一死一伤事件，康文署话事发当日已经按警方要求，将附近一部政府车辆嘅行车记录仪同埋记忆卡完整交俾警方调查。康文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嘅调查，政府亦都正调查事件，揾出意外成因，避免同类意外再次发生。有报道引述死者家属指，康文署已经将行车记录转交警方，并冇备份。报道又引述家属话，警方表示只有网传嘅行车记录片段。香港律师会今日举行理事会，副会长陈泽铭获选为新任会长。陈泽铭表示，律师会将继续不偏不倚地就社会议题从法律角度发声。他提到，内地容许本港律师透过考试于大湾区执业，对香港未来的法律界非常重要。被问到会否觉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有关律师会的言论是施压，陈泽铭说，香港是言论自由社会，重申律师会是自我监管的团体。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结束在当地近20年的军事行动，较原先计划提早一日。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已经停止运作，首都喀布尔机场已经由塔利班接管。塔利班高级别领导人哈卡尼到机场视察，央视记者获安排到场采访，指机场内有多架美军遗下的飞机和大量武器装备，部分已落入塔利班手中，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和车辆等，但大部分飞机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未知修理后能否重新使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啊，龙翔道去荃湾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咧有意外啊，第二线受阻嘅，塞到去黄大仙中心，其实而家都过埋黄大仙中心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啊，现时一带咧非常多车嘅，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附近。而较早前港岛湾仔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在新鸿基中心对开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而家放工时间一带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附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啦，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嘅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喺马会湾位，落去湾仔之路就冇咁塞车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嘅，分别塞到去上香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国际展贸中心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噶，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验车中心，而尖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都多车，龙尾去到青山公路附近。港岛中区干诺道中西行线咧，近住临时街停车场去到大会堂段，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多车啦，咁啊龙尾咧就伟业街排到去常月道，同埋去到呢个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呢个彩虹道油站咧，来往方向都仲系多车噶。尖沙咀嘅七咸道南近住梳士巴利道至到柯士甸道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屯门公路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黄珠路一带就较为多车嘅。而沙田嘅大埔公路啊，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就仲系多车，龙尾喺美松苑附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叫梁素莹，我是游泳教练。我想揀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入面一唱起就成队都很兴奋的歌。我希望他们听到这首歌，记得自己曾经都经历过这么刻苦的训练，将来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就是此未存在。存在吗？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咧就係再修訂呢個醫生註冊條例草案啊，咁就講緊就係話咧，係開放埋咧，俾非香港嘅永久居民咧，亦都可以透過特別註冊制度咧，就嚟到香港執業嘅。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郭醫生喺度，郭醫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係 啊。其实呢就我对于呢个草案呢，我暂时真係一个都几中立嘅态度啦。咁、就不过呢，我想提供几个观点俾大家听众参考下嘅。第一呢就係、我哋香港个医疗水平呢，就大家都知道係世界首屈一指㗎啦。咁呢个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卖花赞花香啦，因为我都六十几岁医生啦，又喺公立做过，又喺私立做过咁样。咁好多即係譬如話我哋啲外國嗰啲僱員啊，嗰啲即係調查香港究竟安唔安全啊，咁其中醫療安全都係我哋通常係值得稱重嘅。就算最近我哋好似攞咗個咩世界第七個咩安全城市啊，咁呢啲係同醫療有關嘅。咁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要同意香港嘅醫療制度水準呢係好嘅啊，即係呢個拉埋公家私家一齊嚟講。其次呢就冇錯，係而家政府嗰、那個專科啊等等排隊係排得長嘅。咁但係係咪可以將個問題歸咎為醫生唔夠呢？咁醫生唔夠係一個好容易即係俾人講出嚟嘅代罪羔羊。咁頭先郭議員都講咗話仲有好多硬件咁樣，佢啱嘅。不過呢佢講一句硬件呢，其實呢裏面其實牽涉好多嘢嘅。好簡單，如果我哋忽然間多咗2000個醫生，啲醫生坐喺邊度睇症呢？喺邊度做手術呢？咁唔係就係醫生做症㗎喎，咁有姑娘要陪呀、幫手咁樣。咁呢扎人喺邊度嚟呢？啲病人轉介物理治療我哋有冇呢？咁中間牽涉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 budget， 一個 budget。咁其實而家好多時將香港醫療服務制度服務唔夠，嗰個量唔夠，質係冇問題，量唔夠嗰個問題呢就歸咎唔係醫生單純唔夠呢，其實係錯嘅。當然我承認醫生唔夠可能係一個事實、都應該係一個事實。咁但係政府嘅醫療規劃究竟有冇係即係面對而家香港嗰個醫療情況呢？呢個一點。第二點呢就係、頭先公共醫療醫生都講咗啦，我哋而家就嚟每年培訓500幾個醫生。咁假設而家醫管局嘅流失率係4%，而家醫管局亦都想將嗰個退休年齡延到65歲。咁我60幾歲仲好精壯㗎。咁於是呢我哋喺10年之間呢就分分鐘減埋流失率，會有幾千個醫生。咁醫管局請唔請呢？有冇地方俾佢做嘢呢？好啦， 好， 仲有一點呢就係嗰個我哋香港嗰個訓練嗰點。喂， 係，快少少，不如要快下。 我哋而家医官培医医医专培养咧，要有一定嘅数目嘅病人同埋手术，咁先至可以培养到人嘅，亦都要有一个训练嘅人员对一个被训练人员嘅比例嘅。咁所以呢啲问题咧，其实系好大嘅。另外最后一点咧，就系我哋医生由细到大都刻苦耐劳嘅香港医生，我哋入医院医学院第一日都知道要挨世界噶啦。据我以往嘅经验，外边嚟嘅医生系唔会好似我哋咁挨得嘅。 OK， 明白。 我哋一打，起码唔系一打五，二都一打1.5噶啦。我希望大家市民要留意啦。 好，唔该晒啊，郭医生都讲咗好多佢哋嘅观点啦。咁好啦，我哋听多一位听众先，因为要吓，咁啊有听众伍女士喺度吓，伍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系请讲啊，唔好意思啊，要你等。 唔紧要，我觉得呢啲医生咧一定要识听广东话，同埋要识讲广东话，识听广东话，咁先听到病人讲俾佢听我啲咩病噶嘛。系咪？同埋佢一定有实际嘅实习机会，足够嘅实习机会，先至有咁嘅经验，先可以医到病人噶嘛。系咪？如果头先去郭佩凡话唔需要讲广东话嘅，咁嗰啲公公婆婆尤其是佢哋唔识听你嗰啲话咧，佢系唔知道佢究竟有咩病嘅，回应唔到嘅，好沟通唔到嘅。 明白。OK， 好啊，多谢晒伍女士嘅电话吓。咁、所以，咁但系即系其实就算透过唔同嘅方法，特别注册都好啦。咁其实喺香港嘅公营机构咧，都系有一定嘅工作年期嘅要求嘅，即系最少五年啦。咁先至可以真正成为一位香港嘅注册医生嘅。咁所以咧，就即系视乎大家觉得点样啦。即系郭佩凡就可能会觉得即系需要医生嘅吓，就唔好理佢咩嘅国际语言文化啦。咁咧，总之香港需要医生咧就引入，但系咧可能真系有啲听众。 不过有一点，我谂系即系无论你系企喺边一方面啦吓，有一点我都觉得系香港社会嘅共识嚟嘅，就系、无论乜嘢制度咧，我哋香港嘅医疗嘅质素同埋嗰个安全嘅把关咧，一定要做得好好，即系唔能够因为我哋为咗开放就牺牲咗我哋嗰个医疗嘅质素同埋把关。我谂呢一个系香港嘅社会嘅共识嚟。 好啦，我哋呢个题目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第二啲题目。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国际知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喺美国逝世，海内外学术界同政治思想界人士同表哀悼。有形容余英时教授一生贡献学术，喺文化史研究方面极具影响力。岑日飞同嘉宾岑念英、洪清田一齐讲余英时的一生。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0分钟走遍世界。 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当地嘅少数民族有咩反应呢？听下曾经喺阿富汗工作嘅 Joseph 点讲。 阿富汗系一个多民族嘅国家，中部咧主要就系哈扎拉人。20年前，佢哋面对咗好多塔利班迫害。我所接触嘅哈扎拉人，佢哋真系非常之焦虑，系好担心塔利班会唔会系真系包容性咧？虽然系咁讲，但系佢哋都唔相信。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世杰毛毛虫啊， 咪生人生胆啦，瑞文毛虫啫嘛，你两个仔咁中意，啱晒啦。 唔系咧，成地都系啊，我走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长春社讲下呢一种朱红毛斑蛾同佢嘅幼虫嘅习性，同埋见到应该点样面对。你擘大对眼睇清楚啊！ 而我就趁住管制即弃餐具咨询完结之前，搵嚟绿色地球同我哋倾下。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啊。冯德雄啊，今日就系咧8月31日啦，咁啊，听日就9月1日，好多学校咧就开学噶啦，都想知道咧就系啲学校咧究竟准备成点啦吓，因为其实而家就喺即疫情底下嘅开学咧，咁好多嘢都不一样啦吓，咁啊都见到咧就系教育局早前都话咧，如果师生都分别达到70%嘅接种率咧，可以恢复全面面授，全日嘅面授。 咁但係真係有幾多嘅學校佢哋嘅教師學生都有到七成嘅接種率咧？咁呢個都要睇睇喎。 睇嚟暫時就唔係好多啦，即係就算係比較多啲嘅接種率，可能都喺教師嗰方面啦。咁但係因為較早前政府推出嘅一啲措施啦，咁但係就即使係教師嗰方面達到七成嘅學校。我估我冇數啦，我估都未必係好多，即係接近七成嘅都未必係好多。就學生我諗個數就可能更加低啲都唔定， 會低啲啦嚇。咁另外咧，就早前咧教育局都係向啲學校咧就發出咗啲預防新冠病毒嘅健康指引啊。咁包括學校就唔應該搞家長日啦、開放日啦、參觀啦、陸運會、水運會等等。除非吓，即系一个有条件啊，全日面授嘅学校啦，咁就可以咧系俾一啲打齐针嘅学生就参加陆运会、水运会。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呢啲就系唔得噶啦。咁 我谂都好少会办到啦。 系啊，咁另外就亦都有啲新科目会开始啦。咁包括咧就通识科咧就系嚟紧咧就中四开始咧就会有一个新科去取代通识科，就系呢个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啊。咁究竟筹办成点咧？不如我哋都揾位校长。 今年开学都千头万水， 好多嘢要做啊！我都几忙啊。电话旁边有中学校长梁冠芬啊，梁校长你好， 两位主持好， 校长你好， 系关于疫情先啦吓，咁其实都教育局有个嘅防疫指引嘅，咁啊，你觉得有系咪学校都跟得晒咧？系同埋即系譬如话七成先至可以全日面授，咁你哋学校又系咪有条件呢？ 我谂我哋尽力去为社会咧，为大家去建立一个嘅屏障啦。咁如果你话咧，正如头先大家所讲啊，喺教职员个群组咧，其实大家咧系接种嗰个嘅百分比系高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学校为例咧，大约都有九成嘅同事已经咧系即系起码接种咗第一针噶啦。咁即系可能系有一个别有啲咧，因为佢打唔到，或者咧有啲就。佢會稍後會即係會選擇咧，係遲啲去做一個嘅健康證明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教職員嗰度，我哋冇擔心。反而學生咧，因為我哋都未即係正式開學嘅時候咧，那個統計未必好真實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都需要去睇啲時間啦。可能會有個別嘅級別咧，譬如話啲小朋友去未高班，佢有一個公開試去要應付嘅時候，佢哋接種嘅意欲會高啲嘅。咁就即係呢個要視乎返呢開學嘅時候個統計去睇囉。 其實開學前你哋有冇統計學生嘅接種率有幾多啊？ 我哋就冇正式做個統計，因為呢其實即係你初步問咗，其實都要有一個嘅正式嗰個嘅針刺我哋先知。如果問咗嘅時候，其實就如果唔係好實嘅時候，我哋希望呢都係等開學真係有啲嘅工作要實體去做返先得囉。 嗱，校長我都即係我聽你講都覺得幾煩呀，因為嗱教師呢你哋即系会容易搞啲，因为第一即系、你哋对教师系有直接嘅管理权啦，呢个第一样啦。第二亦都有政府较早时候推出嘅一啲措施啦，即系如果你唔打针就要自费去做检测啦。但系学生嗰度，学校有冇任何办法系鼓励学生，或者其实系鼓励学生嘅家长俾啲学生去打针？有冇任何办法，或者有冇啲嘢你哋系可以做或者系做紧嘅咧？ 其实我想老师呢就都未必一定是那个的即是政府早前做那些的即是一些的叫做鼓励依多做人。反而就是其实我们老师都做过两轮的统计的。第一轮呢就比较低一点的，那时刚刚即是开始即是宣传打针的时候呢，其实两成几的，但是第二轮我们去到七月三都放暑假的时候呢，就去到都有七成幾嘅，咁但係我問翻老師，其實好多老師因為都係一方面咧，就政府個宣傳去認識多咗啦，就安心咗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即係大家都希望即係等暑假嘅時候唔好影響啲正常活動嘅 暑假 俾老師放，老師都未必想喺嗰個時間放，因為好多嘢都要自己做翻。反而如果譬如話喺即係家長同埋同學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其實多啲做一啲嘅宣傳啦，同埋咧去介紹嘅時候，讓大家認識多啲。個接種嗰個嘅風險唔係我哋自己平時講嘅咁高啊，同埋咧對於我哋嗰個嘅自己同埋家人個保障咧，如果係能夠即係多啲去講解宣傳嘅時候，我相信嗰個嘅嚟得嗰個嘅效果會好啲咯。 其实之前呢就政府都俾咗一啲俾学生即集体去打针嘅方法啦，例如话係接送佢哋去社区接种中心啦，又或者係如果凑够学生够多嘅外展接送下上嚟学校接送都可接种都可以嘅。咁其实你哋譬如会唔会喺开学之后再安排呢啲嘅接送或者外展嘅接种服务呢？ 我哋想啊，因为其实开始嘅时候呢，啱啱开始就喺暑假，即係差唔多到暑假就推出比较急啲啊。咁其实要加上呢要组织一次过300人先可以到校呢，其实好难嘅。 係。 我知道好多学校都需要呢几间学校同佢差唔多附近夹埋先得嘅。咁反而即係过咗一个暑假嘅时候呢，咁我哋即係即係多咗因为大家都睇到个数据啦，其实而家大约都有超过50%12至17岁嘅年轻人咧，去接种咗嘅，咁大家嗰个嘅即系需要或者系接受程度高咗嘅时候，我相信会再去做嘅时候会易好多。咁但系咧，我就反而咁睇嘅。咁其实而家政府咧摆咗咁多资源落去咁多嘅接种中心嗰度咧，其实反而我就鼓励如果我哋有即系我哋开学都会做嘅就系咧，再做咧，因为如果有嗰个嘅同学有兴趣，就我哋 book 一个时间，我哋有啲两巴可以车过去个接种中心，咁善用个政府资源好啲。如果唔系，而家政府帮紧我哋市民打，即系喺接种中心度打针嘅时候，我哋又拉扯咗去一啲人力过嚟嘅时候，咁相对我觉得就未必咁好翻。同埋接种中心，我哋自己，因为我自己都去咗打过，即系已经打咗两针，其实个安排都几好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即系对同学嚟讲啊，或者对教学个安排嚟讲咧，相对如果我哋系做一啲嘅送去嗰个接种中心嗰度去做一个嘅注射咧，嗰、那个效益会高啲，同埋会方便啲。 但你同唔同意咧，校长？嗱，我明白你讲即系善用资源嗰、那个嗰、那个问题啦。但你同唔同意咧？即系如果你头先讲300人佢先至可以过嚟你学校，即系外展接种啦。嗱，你同唔同意咧？如果其实可以减低啲呢、這个降低啲呢个门槛啦。要有外展嘅接种队嚟学校，譬如有100几十人或者100人打针喺学校度做，会唔会嗰个感染力啊，即系嗰个影响力会发挥得更加好？即系其他同学见到都可能会想打，咁呢一样嘢会唔会个效果更好咧？ 我反而即系为我哋嘅同工咧再多谂一层就系、是，如果我哋喺即系其他工作上，如果去做呢啲嘅安排嘅时候。可能是照顧同學，而家喺各個開學嘅時候，我哋又要即係得半日課啊，或者係進行嗰、那個有啲嘅網上嘅即係嘅課嘅增潤啊，或者一啲課活動嘅時候咧，再去加埋呢個咧，可能嗰、那個 太辛苦啦，係嘛？ 係啊，幾大下嘅，係啊，反而啲同學過去可能會方便好多咯。 嗱就师生都打齐，即系70%嘅接种率咧，就可以全日面授啦。咁但系你就话暂时就未掌握到即系学生个做接种率。咁换言之，其实而家学校咪要有两手准备吓，即系一套咧就系未齐70%嘅，一套咧就70%嘅一个日，无论系人手啊或者系时间嘅安排都系要计划定咧。咁同埋即系你哋预计啊最快几时啊？因为有冇个目标啦，可以即系70%，然之后咧就面授全日面授咧？ 目标我哋就唔会话即系俾一个目标自己去追啊，因为咁样其实可能不切实际啊。咁反而就系咧，我哋都有两手准备啦。第一个就系我哋已经即系其实已经过咗过去咁多嘅时间咧，我哋有一个嘅叫做半日上课嗰个模式啊。咁其实晏昼同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啲班主任课，同埋一啲其他唔同嘅活动俾佢哋。咁如果我哋能够即系先就某啲嘅级别，又或者如果我哋某啲嘅團隊嘅活動咧，啲同學已經符合咗要求嘅時候，我哋係會逐步嘅安排，咁啊變咗下午嘅時候咧，會相對會多咗可能係一啲叫做尖保底啊嘅課程。如果能夠做到即係七成接種嗰啲級可以做呢啲咧，同埋一啲嘅課活動嘅時候，可以唔係淨係喺呢個嘅網上，而係可以係實體都可以做到嘅時候，其實呢啲都係對同學同埋家長都好希望，因為大家都喺屋企即係停咗咁耐咧，其實我哋都睇到成個即係年輕人都有啲需要咧。我啲講俗啲話，要放下電啦，或者有翻啲正常嘅群體生活，其實都係緊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契機嘅。咁上晝上堂啦，晏晝照顧下哋平衡各個方面嘅需要咯。 好啦，校长又想同你倾倾另一个话题咧，咁就系关于中四班咧，就系嚟紧就会开展呢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咁系一个全新嘅科目嚟嘅，取代咗通识嘅，咁你哋而家准备成点咧？ 哦，即係叫做如火如荼，同埋咧都準備就水啦。咁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同啲老師傾，我哋其實上年開始咧，大約係三四月就已經發一出話要改革嘅時候，大家都有啲急嘅。我都同啲同事傾過，佢哋話最擔心咧就係嗰陣時忽然間話要改嘅時候，乜都冇。但好快咧就教育局喺即係佢哋喺大約五月嘅時候有一個課程指引出咗嚟嘅時候，老師睇完之後咧，相對咧就會安心到少少，因為睇翻有啲嘢咧，佢可以按階段去做啊。咁去到即係七月嘅時候，教育局有啲嘅課程全息啊，八月有啲培訓啊，或者考評嘅事例俾啲同事嘅時候，大家就好努力咁樣咧，去即係去參與呢啲嘅培訓嘅時候準備咯。我都問嗰啲同事啊，佢哋話咧就有時咧就即係好彩，今年咧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咧，佢哋即係冇得去旅行啦，咁啊可以專心去處理呢啲嘅工作，咁啊加上而家係冇教科書嘅喎，咁就好彩教育局咧喺網上高有好多嘅教學資源，咁同埋咧佢哋睇翻咧，咁第一年個主題咧相對都係用翻教育局嘅網上嘅資源咧，都能夠應付得到嘅，咁所以佢哋安心啲，咁同埋我哋都即係喺開學前咧都做過啲準備功夫嘅時候，即係第一年應該就即係問題不大嘅。咁就希望喺嚟緊嘅時間可以即係我哋邊走邊做啦，咁樣去處理各個課程嘅發展啦。不過 我想請教你啦，其實而家呢一個新嘅科目取代咗通識科咧，教嘅老師係咪主要都係原來通識科嘅老師？ 我哋學校為例都係嘅，因為即係始終騰空翻嗰個嘅課時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哋都系兼顾翻中四嗰个嘅课程，佢哋都需要去即系处理翻个课程。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学校里边再抽调其他嘅同事咧，咁相对喺个科目嘅配搭度，相对会有啲困难嘅。 但系对于呢一啲同事嘅适应啊，会唔会有困难咧？因为嗱，通识科就即系起码佢个宗旨啦吓，就系即系鼓励思考啊，鼓励讨论啊，鼓励即系自己去揾论点啊，即系无所谓model answer啦，系咪啊？但系而家似乎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咧，其实如果我错，你纠正我，即系有一相当几个部分都系着重一啲灌输啦，即系你要认识咗而家嘅一啲现况啦。咁对于教开通识嘅同事嚟讲，会唔会有一个实际嘅困难喺度咧？ 我首先同啲同事倾过噶，其实第一样嘢咧，啲同事话咧，通识科嘅同事因为个训练充足，因为以前咧系佢哋系好多时候即系冇实际，即系冇呢个教科书噶嘛，咁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叫做即系训练，就系好强嘅能力，可以即系系揾制定一啲嘅课本嘅教材嘅能力，咁所以到而家到当新嗰个嘅课程嚟嘅时候咧，又系即系暂时未有教科书，亦都好咗有啲嘅政府嘅即系教育局嘅个嘅网上嘅资源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即系凭我以前通识嘅训练咧，佢哋话咁样都应付得嚟嘅。 有冇啲老师系唔愿意教新科？即系以前嘅通识老师唔愿意教新科，有冇啊？ 我相对我自己学校嘅同工都 OK 喎，佢哋话因为其实以往咧通识就可能好似头先讲话就喺议题去教啊，咁但系到而家佢哋就会讲到咧就话因为有啲嘅譬如就翻第一嗰个嘅第一年嗰个嘅主题咧，就讲紧呢个嘅一国两制下嘅香港，咁好多嘢，即系佢就同我哋去解释翻，因为系同嗰个嘅法律嘅角度去解释嘅，佢觉得就即系就会比较咧去清晰去讲翻，即系从法律观点应该点做，佢用翻以前嗰种嘅即系延伸啊探究嗰种能力，从即系呢个角度去睇翻件事咯。咁而暂时苏花嚟讲系都佢哋都覺得 OK 嘅咁樣。 好，時間關係啊，唔該曬梁冠芬校長，多謝你嚇。咁啊，都祝各位學子咧就係開學順利啦嚇。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拜拜。